一朝忍心抛弃，往日情未泯，一片凄声凝苍天，太狠。鸟倦话，影孤单，无奈美梦片刻吹散。往日情未泯，一片凄声凝苍天，太狠。暴雨中，相亲相与共，梦已空，太匆匆。泪暗涌，偷偷心底送，遍地红叶怨秋风。再会难，呼不返，寒夜对月几番嗟叹。往日情未泯，一片凄声怨苍天，太狠。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风雨翻天赐我高手命运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全员的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胡歌演唱的《忘记时间》。这首歌由孙毅作词，陈振兴作曲，是由胡歌主演的电视连续剧《仙剑奇侠传》的主题歌。 沉默着走了又多遥远，抬起头忽然间才发现，一直倒退，倒退到原点，倔强坚持对抗时间，说好了的永远断了线，期许了不变的却都已改变，紧闭双眼才能看得见，那些曾经温暖鲜艳过的画面， 渐渐的忘记赶不上明天，只要用力地抓紧了想念，明天再也没有你的笑脸，渐渐地忘记忘记了时间，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，到最深处纵然那只是瞬间， 当眼泪滑落的雨点，请为你写成你从没有走远，耳边誓言还在回旋，我会好好珍惜没有你的明天，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窗前面呢、看尽了人世里雨伞，多少功名似尘埃，是我傻，总是在寂寞夜里望，你是缘是却是你我，仿佛告诉我生命的来饮一首老诗，喝一杯老酒，明言别笑我痴，别笑我狂。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手中的平凡。 情此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，无论在人群在天边，让我再看清你的脸。任泪水铺满了双 散在半空，啊啊啊，无尽的伤痛，恨爱回忆在心中。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

飘过一地，只是随你背影慢慢都流进心底。我等你半年未期，一起就狠狠把你忘记，不知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《我等你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罗大佑带来的《恋曲1990》，和陈淑桦演唱的《聪明糊涂心》，古巨基《好想好想》，陈绮贞《小步舞曲》，以及凡凡演唱的《我想大声告诉你》。耳边听到的经典旋律就是罗大佑的《恋曲1990》。 明亮亮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一匆匆数年。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常相守是我的脚步。黑漆漆的古枕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，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天。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，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，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是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， 双眼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听见我告诉我们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

少真情真心错过，聪明看事情，糊涂一颗心，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，只要你肯说，温柔只为我，明白我在寻找什么。聪明看事情， 所有为难的 改革开放，脉搏涌动，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，城市印记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《我爱的那个他》，推荐单位山东文艺广播。 泉即趵突泉，湖即大明湖，润即滋润养育，蕴即聚蕴藏。济南拥有的泉水之多，流量之大，景色之美，独步天下。泉水纵横分布，错落有致，既有趵突泉、黑虎泉、珍珠泉、五龙潭、百脉泉五大泉群，又有郊区泉群散落各处，誉称72名泉。众泉如翡翠，在济南大地镶嵌，日夜叮咚，光彩闪耀。众泉汇流成的护城河流淌到大明湖，整句意为济南和谐之风汇聚成为文明之风尚。李美丽，我爱的那个他。 某年的某月，我出生在这个城市，喝着泉水长大，听垂柳拨动窗纱，沧桑变化，青蛙依然迷恋荷花。未来我爱的他，是否经得起风吹雨打？我爱的那个他，是否也在这

的天际，再也找不到你。这首轻巧又灵动的歌是金海心演唱的《猫咪森林》。今天雀哥继续请您欣赏毛宁的经典代表作《涛声依旧》。这首歌由陈小琪作词作曲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非常流行，反映的是现代人处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夹缝当中的那种状态。 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，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。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，许多年以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。 这一张旧船票。

丁伟演唱的经典歌曲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金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请您欣赏齐秦演唱的《冬雨》，又是一首唱雨的歌，希望给初冬时分干燥又寒冷的日子带来一丝湿润的感觉。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？为什么天空变都是冬雨即将来临，即将来临。为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陌生？为什么你的唇显得如此冷漠？难道是爱情早已不在，早已不在。不要再编着美丽的哀愁，不要再寻找坚强的借口，因为你的眼，哦，因为你早已说明，早已说明。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？为什么天空变是冬雨即将来临，即将来临。为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陌生？为什么你的唇显得如此冷漠？难道是爱情早已不在，早已不在。不要再变成美丽的哀愁，不要再寻找牵强的借口，因为你的眼，